今日是继续跟大家讲是利未记。利未记是讲到是23章。23章是要跟大家讲是很多关于节期的事。犹太人的节期是很有趣。有一位是犹太人的拉比，叫做 Samson Raphael Hirsch。他曾经说，他说犹太人的教义其实就是在他们的日历里面。所以猶太人的日曆是很重要。我們今天就是講猶太人的日曆，主要是要講摩西五經裡面所講的7個大的節日。當然我們有很多節日我們都很熟悉的，但是不在這個摩西五經的節日裡面。例如是普爾節，大家很熟悉，如果是你們是讀是以斯帖書的話，知道是有普爾節的，是紀念誰啊？哈曼這個大衰人，是執醜，是希望定日子來到是毀滅以色列人，結果事敗，自己是身亡。猶太人就是紀念這個節日，叫做普爾節。普爾的意思就是執醜的意思。另外也有是修殿節，我們知道是紀念是馬加比是將這個聖殿重新是潔淨，然後是獻給神，在裡面是點燈，所以亦都叫做是燭光節。我哋今日所講嘅唔係呢啲節日啊，雖然頭先講呢個獻殿節啊 ，Hanukkah 係非常之係出名，猶太人係好鍾意守呢個係節日。今日講嘅係摩西五經入面所講嘅7個節日，係包括逾越節啦、除酵節啦，同埋係初熟果子節啦，仲有係五旬節，同埋就係吹號角日。同埋赎罪日，加埋就係住燔节，就係、是、呢7個係节日，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係分享。嗱，讲呢啲节日，唔单止係利未记23章，亦都有係喺度出埃及记12章啦，另外申命记28、29啦，唔係申命记，係民数记28、29，申命记16章都有讲同样嘅节日。猶太人其實的節日裏面是有預言的性質，在裏面有預言的，不是只是講以前發生的事。利未記23章很長的，成44節的經文讀不完，我們今天跟大家讀一讀是頭那4節，1至4節，看看我們在這支經文裏面是能夠得到什麼的啟示。我們1至4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你曉喻以色列人說，耶和華的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，6日要作工，第7日是聖安息日，當有聖會，你們什麼工都不可作，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。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告為聖會的，乃是這些。你有冇讀到第3節講咩啊？6日要工作，第7日係安息日。7呢個數字喺聖經入面好重要，但係7呢個數字喺猶太人嘅日曆當中一樣係咁重要。第3節話6日要工作，第7日係安息日。3個禮拜後，我會同大家講係25節利未記，係講到係6年你是要耕種，第7年是安息年。7日是安息日，第7年是安息年。喂，有人说，咦，1年12個月可找不到7個月出来的，你都不是吧？亦都有在1年里面亦都有2個安息的循环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原來在出埃及記12章2節，神是要以色列人將他們本來日曆的第7月，亦即是出埃及逾越節那個月，是守為正月一年之首。尼散月就是第7月，所以尼散月就變了以色列人的正月，這個亦都是逾越節發生的那個月。猶太人的日曆Tishrei 呢一個月本來是正月嚟嘅，本來是1月嚟嘅，結果而家就變咗7月啦。本來尼散月是7月嘅，而家就變咗係1月啦。 所以猶太人有兩個日曆的，有兩個年初一的。嗱，我哋就講陰曆陽曆有兩個年初一啫，但係猶太人真係有兩個年初一嘅，一個喺七月一號，一個喺一月一號，好有趣。但係如果你再睇睇嘅話，一月到七月係幾多個月啊？七個月咧，一個安息啊。七月又到一月又係一個安息，原來一年之內係有兩個安息。而好有趣，今日所講嘅節日。在一月有三個節日，就是逾越節、除酵節和初熟果子節。去到七月就是那個安息，又有三個節日，就是什麼節日啊？吹號角日、贖罪日和住棚日。而在一月和七月的當中、中間是有另外一個節日，就是五旬節。今日我哋要讲嘅就係呢七个节日。头先话犹太人嘅日历其实係有预言嘅性质。点解会有预言嘅性质呢？原来圣会呢个字头先读嘅时候出现咗好多次，第二节啦、第三节啦、第四节啦都出现，你跟住读落去都会继续出现嘅呢个字。圣会呢个字点解呀？原本希伯来文叫做 Megillah，這個字的解釋是演習的。原來這些節日、這些聖會是有一個目的，是要演習。演習是未來的事，走過火警沒有啊？你們走過火警啊？是人都走過火警啊？演習來的，是將來未發生的事，是吧？有一天火警發生了，你就習慣了，因為你有演習嘛。原來這些聖會是演習來的。我有一個細侄，他在那裡做工，他是做這個 是 security， 是、要整一些火警出來讓人演習的、他又想得到，他說平時的人演習呢都是個個走到慢吞吞，個個都知道是假的，沒人緊張的。於是他怎樣，他想到他找一個人扮心臟病，一下警鐘響，這個人立刻就啊心臟病發，結果個個都緊張曬，有幾個仲暈低咗添。結果一個公司同佢講：你以後唔好搵啲咁嘅嘢搞，搞出人命。嗱，我哋真係㗎，原來呢啲節期係要我哋係演習，要我哋預備好。嗱，節期呢個字又出現咗係兩次，我哋頭先讀嘅經文。原本希伯來文嘅解釋係附約嘅解釋，我哋要演習。去赴約，赴什麼約？將來的約咯。現在買一個關子不講是什麼約字，等陣結束的時候會跟大家再回來講一講，究竟我們是要去赴什麼的約。這個是舊約對這些節期的評價，是演習去赴約，是將來的事。新約對這些節日又有什麼的解釋？在哥羅西書二章十六十七節，保羅說：這些原是後世的影兒，是形體、那形體卻是基督。我們知道每樣東西都有影，你走出街你看看太陽一射你，太陽在東邊射過來，你的影在西邊，太陽在西邊影過來，你的影在東邊，每人都有個影。形體是耶穌基督，這個真正的物體是耶穌基督來的。但是這些的節期、月朔，這些是安息日，都是影子來的，是耶穌基督的影子來的，是要預表耶穌基督的。所以由這些節期那裡你能夠找得到耶穌基督的影子，這個就是保羅跟我們所說的。馬太福音五章十七、十八節，耶穌基督也說：莫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有沒有看到耶穌基督說他來是要成全律法？猶太人的律法是包括他們的節日、月朔和是安息日，耶穌基督來到就是要成全這一切。等陣我哋一齊嚟睇睇，究竟揾唔揾喺節日入面揾唔揾到耶穌基督嘅影子？ 新約其實是藏在舊約裡面，新約是將舊約是反映出來。舊約自己本身是不是完結的，舊約是期待著新約的出現，是期待著耶穌基督的來臨。如果只是拿著部舊約好像猶太人這樣，是不得以完全，一定要新約和舊約一起讀，我們才能夠明白神的原本的用意。但剛才我們說在一月有三個猶太人的節期，逾越節、除酵節和初熟果子節。我們先講講逾越節。以前講出埃及記十二章都跟大家講過了，講過是逾越節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，或者時間耐了就不記得了。但我們說是要來是紀念什麼話？紀念是由神是帶領以色列人是出埃及，出埃及那時最後那一災第十災，令到法老王不得不屈服俾以色列人走，是擊殺長子。任何人若果是沒有羔羊的血油在門框上高，長子都會是被擊殺。所以逾越節猶太人要怎樣啊？要是斬是羔羊，是來到是紀念這件事。逾越節是一月的十四日，是尼散月一月十四日。但是經文告訴我們，聖經告訴我們，猶太人要十號啊，已經將那隻羔羊帶回家了。哇，有人說這麼早帶回去做什麼？培養感情咯。你殺那隻不是說跟你沒有關係的羊來的，如果殺那隻羊跟你沒有關係的時候，就好像香港人說發誓當吃什麼，吃生菜是吧？你獻祭都可以當食生菜的，你有錢的時候你就買一隻羊來獻祭，你犯得罪多你就買兩隻、再多一點你就買三隻，買夠一打、沒有問題的，你就犯罪就獻祭。但是不是的，你要帶回家培養感情，尤其是那些小佬哥見到那隻羊仔那麼得意，你拿去斬的時候你看看他肯不肯，很傷心的。這個就是原因，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早帶著羊回家。猶太人也是一樣，當我們知道原來是我們的罪將耶穌基督推上十字架的時候，我們每個人應該怎樣？對自己的罪應該是痛心。四福音都有敘述到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是最後一個禮拜他入耶路撒冷城。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在十號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準備成為逾越節的羔羊。在《出埃及記》十二章六節告訴我們，逾越節的羔羊在十四日要的黃昏是用來斬了。而在《約翰福音》十九章十四節告訴我們，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那一日正是逾越節。耶穌就是我們逾越節的羔羊。在耶穌基督還未是釘十字架之前，他是跟他的門徒是一起是分享是逾越節的聖餐。他拿起餅來祝謝祝福，就擘開遞給門徒說，你們拿著吃，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擘開。這一節經文我們很熟悉的，我們每次守聖餐我們都讀的，是嗎？但其實是猶太人的一個習俗來的，逾越節的習俗。他們是有三塊是無酵餅的，耶穌基督就是拿起中間那塊，他們的傳統就是拿起中間那塊。為什麼拿起中間那塊？有人說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中間那塊是聖子，代表耶穌基督。拿起了之後他就將它抹開。根據猶太人的傳統，不是說抹開就立刻是分給是大家享用的，他要將抹開了之後要找細麻布包好了，很小心包好了它，然後要是收埋它，收埋了之後要找這家的細佬哥去找，找到出來那個，找到那個是有獎的，然後打開了之後大家就分享這個無酵餅。這個故事熟不熟悉？耶穌基督 当他是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，门徒领养了他的 领了他的尸体。记不记得尼哥底母拿了香料来一起怎么将这个尸体用细麻布包好了，然后将这个尸体摆了入去洞穴墓穴入面，将个石头还遮住个入口，完全隐藏晒。三日之后发生什么事？耶稣基督复活，坟墓打开了，耶稣基督出了来，就是那次好像那个无烤饼被人找到出来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享用完那个杯之后，享用完那个饼之后，就用个拿个杯。他说这个是我和你们立的约，是用我的血流出来的血来到立。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血是怎么流出来的？记不记得他钉在十字架上高，是吧？其实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的命令，士兵是要将犯人两只脚是打断钉十字架。因为当你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到后来你唞不到气。你唯一能够唞气的，你就是将两只脚是将自己撑高，将那个心口是高过两只手的时候，你可以唞一口气，然后又跌回下来。若果是将两只脚打断的时候，那个犯人就不能够再将自己撑高，不能够再唞气，那就是加速了这个犯人的死亡。为什么要这么快加速啊？尤其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跟着来那天是圣日来的，是安息日来的，不可以让那个犯人的尸体留在那个十字架上。所以当这个士兵来到检查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发觉他已经死了，不需要再打断他的脚，所以他没有打断他两只脚，违抗了命令，其实他应该打断的。那士兵断估不到，原来他没有打断耶稣基督那两只脚，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，说这只逾越节的羔羊连一根骨头都不能够断，应验了这个预言。他没有打断那两只脚，但是他就是试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于是一枪就刺落耶稣基督的肋旁。跟住喺度，约翰福音19:33-34话咩话？佢话士兵拿枪砸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有血同水流出嚟。犹太人佢哋一齐享用呢一只祝谢嘅杯，杯入边所装嘅系咩啊？系葡萄汁加温水。拉比不明白为什么要是葡萄汁加温水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一閘流出来的是什么？血和水，还暖的那些水。犹太人不明白，拉比不明白。犹太人的逾越节是有四只杯，第一只杯是圣洁，是代表是神是将以色列人是带出是埃及这个污秽的地方，充满偶像不洁的地方，所以第一只杯是代表圣洁，第二只杯是代表是拯救，神是拯救了他们，他们本来是怎样？是奴仆来的，神是拯救了他们出来，不再是受到捆绑，所以第二只杯是拯救，第三只杯是救赎的杯。临理你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好，不接受耶稣基督也好，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已经是完结了，完成了的。第四只杯是什么？第四只杯是叫做复兴的杯，就是有一天犹太人是将会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以致是被神是复兴他们。那 这件事还未发生，等阵我是会继续讲，是在到其余那三个节期，在七月的那三个节期，我们能够看得到。其实 我哋睇呢啲預言啊，我哋就睇靚唔靚嘅係嘛？咦，靚噃嚇！而聖經係咁講嘅，真係咁嘅樣。我哋睇下有冇係應驗。猶太人唔係睇靚唔靚嘅，睇預言。猶太人係睇一個係格式嘅，有一個特別嘅格式重複出現嘅預言。嗱，我見到杯同埋餅呢、這個格式喺度聖經入邊係重複咁出現。逾越節我哋頭先講過啦，有杯同埋餅。耶穌基督話咩啊？我係咩嘢話？我係活水，係個杯嚟。我係生命嘅糧，係個餅嚟。甚至你記唔記得聖經入邊喺度創世紀第四十章講約瑟被打入天牢，打入咗天牢之後，佢遇見有兩個人嘅喎，一齊同佢坐監嘅喎。一個係咩人啊？係酒政。另外那個是什麼人啊？是善長。酒政做什麼的？是管杯的。善長管什麼的？是管餅。預言在聖經裡面是一個特別的格式，是重複地出現，非常非常之有趣。第二個節日，一月的節日是無酵節。聖經說七日之內要吃無酵餅，就是困苦餅，纪念以色列人急忙出了埃及地，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。申命记十六章三节是话俾我哋听，是七日要用无酵饼，是纪念咩啊？仓促咁样走出埃及，啊，连摆酵嘅时间都冇，冇时候嚟到等呢啲面包嚟到发酵。所以猶太人的習俗是怎樣啊？在那日無酵節是要打大掃除的，打掃屋企，抹好曬啲廚櫃，千祈不要有啲咩嘅酵留喺度，甚至連麵包都不可以有。究竟酵有咩唔好啫？酵有咩唔好？嗱，呢個又是另外一個喺度聖經入邊嘅格式嚟，酵都是代表不好嘅嘢嚟。酵都是代表是罪，是代表是怎樣，好像個酵那樣擺在一個麵包擺在一個蛋糕裡面會發大。一個人聖經裡面說自高自大好不好？不好。哥林多前書八章一節說，知識是叫人地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愛心是造就人。當然無酵節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无罪，这个是主要的原因。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就是无酵节主要的原因，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羔羊，替我们是顶罪。但是很有趣，剛才我們讀經文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《申命記》六章十六章三節說那個無酵餅叫做什麼餅？困苦餅，困苦餅不是雞仔餅，不是老婆餅，困苦餅。為什麼會困苦餅？很奇怪的。還有你看看猶太人的困苦餅是無酵餅是怎樣的形狀的，上高有窿的，好似是被針或者被釘刺穿了，刺穿的，上高有條紋的，好像被人鞭打過那樣的，叫做困苦餅。猶太人又是不明白的。我們看下以賽亞書53章4至5節，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，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，被神擊打，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，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个是以赛亚书在旧约的，说耶稣基督当他是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犹太人以为他什么？以为他你方他不是做了什么不见得人的事吗？被人钉十字架了，以为是耶稣基督的罪来的。后来才发觉原来不是，耶稣基督是为了他们受到刑罚， 以致他们能够得到平安，是为了他们受到鞭伤以致他们得到医治，亦都是为了我们的罪是钉上十字架被鞭打。有没有见到苦代了困苦饼，这个无酵饼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顶罪，他就是无酵节所是吃的那一块困苦饼。第三个节期是什么？是初熟果子节。逾越节一定是在十四号的，无酵节一定是十五号的，这个定了的，十四号十五号。但是初熟果子节就是跟着的那个礼拜日，没有定在礼拜是哪一日的，不是没有定是哪一号，但是有定在礼拜是礼拜日。所以如果是无酵节是礼拜二的话，你的初熟果子节都是礼拜日。如果你无酵节是礼拜六的话，你的初熟果子节都是礼拜日，因为是跟着那个礼拜日嘛。但是逾越节就是十四，无酵节就是十五。嗱，呢个系代表乜嘢？系代表耶稣基督复活咯。哇，咁都谂得出吓、啊？初熟果子点会变咗系复活噶？喂，呢个系圣经讲嘅。哥林多前书十九章廿三节讲咩啊？但各人是按着自己嘅次序复活，初熟嘅果子系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原来耶稣基督是初熟果子，是第一个是复活的。当然他之前都有人复活啦，有神迹那件事，但那些人始终都死了。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是真真正正的是复活了，他是初熟果子来的。经文说什么？我们属基督的人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些死了的人都会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会复活。初熟果子就是这样的解释。初熟果子就是你将你初熟的果子，啱啱第一轮的果子献给神，这个就作为将来就快来的收成的一个预兆，将来的那些收成都会跟你的初熟果子是一模一样。如果耶稣基督复活的话，我们一样都会跟耶稣基督复活。嗱，讲起复活有一样嘢我好有趣嘅，我觉得约伯书大家知道系圣经入边最古老嘅一部书嚟，最旧嘅一部书嚟。约伯书入边其实都有讲复活嘅，约伯知道嘅。约伯记第十九章第25、26节，约伯讲咩啊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哇，咁犀利！约伯睇到佢，知道佢嘅救赎者仲系活着，知道喺度末了嘅时候，喺末世嘅时候，呢、这、一个救赎者将会嚟到呢个世上立着。佢知道佢呢个皮肉受毁灭，佢死咗之后，就算佢嘅尸体系化为尘土，他仍然都能够是得见到神。这个就是复活。一部这么古老的书里面，神已经是告诉我们是有复活这件事。另外有一样很有趣的，刚才经文利未记23章9至14节讲到在初熟果子节是要献不同的祭给神的。要献什么祭？燔祭，要献素祭，这些就是馨香的祭。但是你看雲你都沒有發覺是有要獻贖罪祭的。你記不記得我們說每個人都是罪人？產婦是罪人，麻風病人是罪人，患漏病的是罪人，連大祭司都是罪人，大祭司都要替自己贖罪。為什麼這裡沒有贖罪祭？如果我們知道為什麼有初熟果子祭，我們就知道是慶祝耶穌基督的復活嘛。耶穌基督有沒有罪的？无罪的，刚才讲过无酵节，所以是不需要是有赎罪祭。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，就是我们说逾越节是十四号嘛，正月十四号嘛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，是礼拜五来的。怎么知道礼拜五啊？刚 頭先講噶嘛，跟住嚟嗰日係逾越節啊嘛，唔可以屍體掛咗喺度十架上啦。所以嗰年嘅無酵節其實係禮拜六嚟嘅。咁如果你無酵節係禮拜六，咁你嘅初熟果子節係禮拜幾啊？星期日嚟。耶穌基督係幾時復活嘅話？第三天。第禮拜五係被釘十字架，第三天復活。佢個復活就係 Easter Sunday， 就係禮拜日嚟。嗱，我哋頭先見到我哋所講嘅嗰三個祭係一月嘅祭。嗱，呢三個祭其實同耶穌基督第一次嘅來臨有關，係嘛？已經全部都做好曬啦，呢啲工作。但係喺七月嘅嗰三個節期係仲未發生，等陣會講。嗱，先講講五旬節，就係一月同埋七月中間嘅其中一個節日。嗱，上個月我哋先至係有五旬節，我相信係五月十五號係五旬節。嗱，五旬節係咩意思啊？五旬嘅意思，五就五啦，旬就一旬就十啦，五乘十係點啊？即係五十啦，即係五十日啦。點解叫做五十日嘅節啊？哦，因為初熟果子節之後，你數五十日啦，咁就係你收割嘅時候嚟啦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節期亦都叫做收割節，喺度出埃及記二十三章十六節，收割節就等於五旬節。嗱，喺度《生命記》十六章亦都叫佢做七七節嘅喎。點解又咁奇怪叫七七節啊？七個星期，七七四十九日，跟住嗰日就係五旬節啦。四十九加一又係咩啊？又係五十。嗱，所以無論係七七節、五旬節或者係收割節，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嘢。但係有樣嘢好令人震驚嘅噃，非常之令人震驚。頭先先至話魚烤係咩話？係唔好噶，係代表罪係嘛？你睇睇利未記廿三章十七節，要從你們住處取出細面衣髮十分之二加烤，哇唔得了！呢、這個祭物上高要加烤，烤成兩個搖祭嘅餅，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。點解咁奇怪噶？祭物入面加烤唔得了喎！嗱，我哋先諗諗五旬節其實係代表乜嘢？記唔記得五旬節發生啲乜嘢好出名嘅事情？喺度《使徒行傳》第二章，記唔記得五旬節發生咩事啊？有聖靈降落，有係講係方言，教會係成立咗，就係喺度《使徒行傳》第二章。是讲教会啊，教会是大部分什么人啊？当然啦，当年就是有十二使徒，又有些门徒，都有些犹太人。现在教会是什么人来的？多数外邦人来的，你很少有犹太人，不是说没有，但是不是那么多，多数都是外邦人来的。五旬节其实讲的是什么？是教会时期的外邦人信主啊。如果我哋咁睇嗰陣時，記唔記得喺度《使徒行傳》第十章講咩啊？有一包嘅動物，不潔嘅動物走落嚟，神叫彼得去食，記唔記得啊？不潔嘅都成為潔淨啊，因為外邦人信主啊。嗱，我相信呢個烤亦都係一樣嘅用意喺呢度。本來應該無烤嘅，而家神話你落烤，不潔嘅動物成為潔淨，無烤嘅本來你哋加烤啦，烤同埋。不潔的動物，這個都是本來是要將以色列人分別成聖的，你不要走去碰這些罪，你不要碰烤，你不要碰不潔的那些動物，你們要分別為聖的。但是當外邦人信主，能夠跟以色列人一起信主的時候，就沒有了這個界限。所以我相信為什麼神是容許烤在這一個五旬節的祭物裡面，也都是為什麼在這裡《使徒行傳》第十章，神同系彼得话：神所洁净嘅，你唔好话系不洁净。嗱，五旬节系代表系咩啊？系教会时代，系代表系外邦人嘅信主，系收割嘅时候嚟噶。 为什么叫做收割节？是应该要收割的时候来的。外邦人信主，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五节讲说，当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的情形是怎样？如同庄稼熟了可以收割，就是好像撒玛利亚人信主，又是外邦人来的。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这里讲是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我说第七章是马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经文来的，看起上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，是讲耶稣基督怎样，是兜了路走去外邦人那里，兜了一条路走去外邦人那里。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是代表福音是去到外邦人那里，外邦人信主对神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。我们是讲了是四个节日的了，头那三个我们说是一月的，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发生了一个事来的。五旬节是说现在是教会时代，是很多外邦人信主的时候。我们等待着什么？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等待外邦人信主的人数添满了，就会怎样？耶稣基督就会再次回来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三个节期，是七月的那三个节期。七月那三个节期，第一个是吹号角节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为纪念，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，火祭要献火祭给耶和华。要吹角，要献祭，这个就是吹号角节，是在犹太人日历的七月一日，亦都是他本来犹太人传统日历的一月一日，后来是神叫他转了日历，变了是七月，本来是一月零。所以犹太人的年初一 Rosh Hashanah 就是那一日来的，又是同一日来的，七月一号。但是两个是不同的节日来的，你不要搞在一起。很多时候连犹太人都搞不清的，以为吹号角节就是等于 是年初一，其实是不同的。究竟吹号角节是代表什么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，当去到末世的时候，将会有天使吹号角，是召神的选民，是来到由地的四极召集他们在一起。这个就是代表是吹号角节。我读以前跟大家讲是启示录，也都是讲过这个吹号角。第二个节日是在七月十日。七月十日记不记得是什么节日？是 Yom Kippur。 Yom Kippur 记不记得就是赎罪日？我们讲利未记第十六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记不记得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去至圣所，是献祭，是为人民是请罪。记不记得我说是有两只羊，一只是献给耶和华，一只是献给阿撒舍勒。很多人就是不记得了第二只羊，要远离罪那只羊阿撒舍勒。这里好像是有一个一样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，就是讲什么？就是讲五旬节，我们现在是五旬节嘛，等着什么？刚才说等着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嘛，添满了之后会怎样？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，犹太人会信主咯，犹太人会认罪悔改信主。这个相信就是这个赎罪日所代表。在这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我必将圣灵晓冠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受苦，如丧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。这里很有趣，这一节的经文撒加利亚书都是旧约来的，犹太人又是忽略了这一道。说什么？说去到末世犹太人是会悔改信主，他们会发觉他们所扎的是什么意思？钉的，所刺的，所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，就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来的。他们卒之明白了， 撒加利亚书是旧约来的，以致他们是好像是丧了去死了独生子，好像是死了长子一样那么伤心。这个在这里末世会发生，就是这个赎罪节所预表的节日。住棚节呢，住棚节是在这里7月15日，是纪念什么？是纪念犹太人在这里旷野搭棚居住，这个是住棚节。有很多人说其实在这里末世那段时都有一个住棚节，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，亦都在这里撒加利亚书说原来去到末世是 有一个住棚节。撒加利亚书14章16至18节说原来去到末世，记不记得我讲启示录，列国都会来攻打是耶路撒冷，但他们不会成功的，因为神是会保守以色列人，会将那些恶人是怎样扔入去火海，剩下来的人怎样，他们就会进入千年的国度，而在千年国度里面将会有住棚节，每年这些人都会要去到耶路撒冷去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。这个有很多的神学家，我可以告诉你差不多100%都是这样解的，就是讲紧呢一个住棚节。若果有人唔去嘅话，圣经话神系会唔会祝福？神系唔会降雨喺佢哋嘅国家，唔会降雨喺佢哋嘅土地。但我觉得住棚节可能另外有一个更深嘅意思，唔系净系讲千年国度入边嗰一千年入边嘅住棚节。如果大家记得我同大家讲启示录嘅时候，我话启示录21章3节，约翰话：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。神要帐棚在人间，这个帐棚这个字，或者是帐幕这个字，就是跟住棚这个字是一模一样 ，tabernacle 一样这个字。所以我相信，当这个住棚节所要预表的，不单止是千年国度入面那个住棚节，而是讲紧与神同在永远的那个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棚我们将会永远是同神同在。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最重要。记不记得开始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节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筵集赴约，是吗？赴什么约？我相信就是赴这个约，是与神同在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赴的约。我们可以再很快地看一看这7个节日。我们看到头那3个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，他就是我们无罪的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了，逾越节、无酵节同埋係初熟果子節。而家我哋喺地上過緊嘅咩日子啊？係要外邦人信主啊，係叫做教會嘅時期啊。應該去快啲去傳福音，等多啲人係信主。嗰啲數目足咗之後就點啊？耶穌基督就會翻嚟。跟住就係7月嗰3个节期，就係咩啊？就係吹號角節。去到末世，神將會係聚集他的信徒，还有什么赎罪节，犹太人将会信主，跟住就是怎样，就是住棚节，永远是同神在新天新地，永远是同他在一起，正如他的帐棚是在人间。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是两段的经文，两段的经文都是讲紧是有3个节期，7个节期当中有3个对神来讲是很重要的。这3个节期犹太人一定要上耶路撒冷，一定要是守这些节期的。第一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23章14至16节，说一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，就是除酵节、收割节和收藏节。什么是收割节？刚才讲了的了，是吧？就是五旬节，我们现在应该收割的嘛，收割的时候。什么是叫做收藏节？是 是农业社会来的以色列人，所以收割了之后要怎样？要收藏那些农作物的。所以原本的意思呢，是你收割了之后将啲农作物是收藏的。这个跟住棚节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收割了之后你咪收在棚里面。所以就是 收藏节。其实我们看这个这三个就是最重要对神来讲。在这里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又讲到有三个节日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七节、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拣选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这三个又是什么节？跟刚才讲的那三个是不是一样？还是搞出了六个节出来？除酵节就一模一样啦，但是怎么收割节变成什么？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。收藏节变成什么？是变成是住棚节。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三个节来的。这三个节对神来讲很重要的。对我们来讲讲不定如果给我们去揀，我们会揀低一点的。哎呀，逾越节当然最重要啦。有逾越节的羔羊当然最重要啦。又或者我们会揀什么赎罪节啦。哎呀，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罪而赎罪。神来讲不是的，很有趣。揀了三个节日。除酵节、收割节即是五旬节，还有收藏节即是住棚节。这三样是对神来讲是最重要。而且你见到出埃及记是比申命记是早的，这部书你见到有个名字的改变。在圣经里面改名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的生命啊。我们见到撒拉改名，我们见到阿伯拉罕改名，我们见到雅各是改名，成为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的名字。相信这个节期改名都是一样的意思来的。神是有些东西是想教我们。第一个节期是除酵节，很明白代表耶稣基督无罪。相信神都跟我们说我们要圣洁。圣洁就是利未记的主题。这个很简单，我们要圣洁，这个对神来讲是很重要。第二个节期是什么？第二个节期是收割节，又或者是五旬节。刚才讲五旬节是讲什么？是教会时期，是我们收割的。我们是收割什么？庄稼熟了，外邦人信主，我们要去广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将神的名去传开去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五旬节。但是一般的人做的是什么？收割什么？是收割物质上的东西，是收割是利益上的东西。神说你不要收割这些物质上利益上的东西，不要挂住搲眼，你要看看我跟你说那种收割是什么？要是外邦人信主，你是要去广传福音，这样对神来讲很重要。记不记得我说外邦人信主对神很重要，讲出了很多个例子出来。这个也是三个节日当中的中间，相信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在里面，也是首尾的结构中间那个。第三个节日是什么？收藏节是变了是住棚节。住棚节原本是代表什么？是纪念以色列人住在这里旷野，神跟他们说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，你们的目的地是迦南地，迦南地才是你们的目的地，住在这里旷野搭棚只不过是暂时的。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好像搭了个棚一样，是暂时的，一眨眼七八十年就过了。这个是暂时住在这个世上。我们真真正正的住棚是在哪里？刚才跟大家讲过，真真正正的住棚是与神同在，是神的帐幕是在人间。当我们放眼在天上的这个帐棚的时候，见到我们地上的这个帐棚好像是不屑一顾， 我哋若果真係咁樣睇嗰件事，將眼放喺天上，我哋就唔會有咁多爭執，就唔會有咁多係放唔低嘅事，就唔會就係掛住喺地上點啊，係收藏我哋嘅寶藏、我哋嘅財富，而係將我哋嘅眼係放得遠啲，睇見我哋原來我哋將來嘅住盤就喺天上，神係會與我哋同在，神嘅帳幕是会是在人间。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利未记是二十三章。主，透过你的节日，我们真的见到你美好的旨意在其中。七个节日代表了你第一次来临，亦都代表了你是将会继续，将会第二次的来临。只要我哋都睇到我哋而家喺地上嘅生活，就係好似五旬節呢個收割節一樣。你要我哋喺地上就係收割莊稼熟料。願我哋都係有呢個心係嚟到收割，係你已經熟咗嘅莊稼，得人如得魚，而唔係話掛住收割係我哋地上嘅財寶。願我哋都繼續有呢個盼望，就係將來有一日能夠喺天上，在这个新天新地是与你同在，你的帐幕就在人间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你继续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有这个心追求你的话语，保守我们有这个心追求你的国度，能够是在你的国度里面是做收割的工作，以致是能够是荣神益人，是将荣耀重赞是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門。讓我們一起是同聲是朗誦是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皆尊父名為聖，願父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們日用的飲食是賜過我們，要我們的債要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保守我們不義騙子到能夠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权柄荣耀全属你的，直至永远，阿门。让我们一起来凭信心是接受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愿我们继续有这个心是追求你，愿我们都是将眼是放在天上，愿父的慈爱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愿圣灵的感动，都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是直到永远。